袁绍祖宗是四代官居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司空，这官衔是当朝一品，所以人称袁绍为四世三公。他还有个一母兄弟叫袁术、袁公禄，袁家的门第高，势力大，在后汉当时全国 80% 左右的地方官吏几乎都是他们家的门生，所以啊，谁也不敢惹这哥俩。这袁绍啊，原来他给何进出个主意，把这董卓请进京师，为了呢消灭那些宦官。现在可倒好，大将军何进也死了，宦官们倒是完了，这董卓呀比宦官还厉害还坏，他不单视文武如草芥，就把当今的皇帝呀也没放在他的眼里，所以袁绍跟他打起来了，董卓哪服他呀。经过这一顿吵闹，最后好多人算把袁绍劝走了，袁绍一气之下玄节东门，离开了京师。这玄节是怎么回事？这节啊，就是代表官职大小的那么一种政务，往那一挂他不干了，一赌气领着人马上了冀州了。后来有人就给董卓出主意，说袁绍这人不好惹，您真把他得罪苦了，他能反喽，您得安抚安抚他。董卓一听有理，他就封袁绍为渤海太守，总算暂时啊把这个事儿算压下来了。可是董卓心里头老不安稳，怎么回事呢？虽然他把何进杀了，可是他觉得呀，这国戚的势力还挺大。董卓朝思暮想，他就想要把这当今少帝呀给废了，就跟他手下的谋士李肃、李儒全说了。李肃、李儒是举双手赞成，如果丞相您要这么做的话，您是及早不及晚呢，尽快动手，莫迟疑。董卓一听言之有理，明日动手。第二天一上早朝，董卓是带剑出班，几步走到龙书案前，往这儿一站，目露凶光，手按佩剑，把众文武都给吓坏了。他看了看这些文武大臣，列位大人请了，大家赶忙向他拱手。啊，丞相，丞相，当今天子暗弱无能，统政慌乱，说现在这皇上啊什么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他根本管理不了国家大事，不可以封宗庙，我今日要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君，如有不从者，推出午门斩首。他这话音刚这么一落，再看他那干儿子吕布，当啷啷啷啷啷，把手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抖，哎呦，好紧张啊。当时啊，这金銮宝殿上的空气就变了，几乎都凝结了，咔嚓一下，所有的文武都愣住了，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了。只见董卓一摆手，动手，哗啦一下，殿脚下闯上来十几个武士，由打这宝座上就把那位少帝刘辩给抻下去了，让他面北长跪，长跪称臣呐。这时就把陈留王刘协给扶上宝座去了。这刘协当时多大岁数了？9岁，他就是汉朝最后的那个皇帝汉献帝，当时立年号为初平元年呐。董卓让文武百官是跪倒朝贺。哎呦，这时候这金銮宝殿上这乱啊，乱什么呀？那少帝跟那何太后以及唐妃是放声大哭，文武百官是纷纷落泪。 这哪是朝贺跟报丧一样，忽然就在文官的班列之中有人大叫一声，樊了啊，樊了，逆贼董卓，你敢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端废帝，罪不容诛，老夫以警血见儿，就是我把这一腔子血都倒给你了，跟你拼了。随着这说话的声音，只见一位大臣一抖手，啪，把牙剪就扔出来了，朝董卓面门就打过来了。这牙剪是什么呀？就是大臣们手里拿着的那块象牙板呢，也叫牙护。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大臣向天子奏本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怕忘了，都记在那上边。那玩意儿大多数都用象牙做的，那块板也挺沉呐。这玩意儿要削在董卓脑袋上啊，也得给他开了瓢。董卓怎么一低头，啪，是牙板粉碎，把贼董卓给吓了一哆嗦。他注目一看，原来是尚书丁管老匹夫，来呀，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丁尚书临死是骂不绝口，面不改色呀。当时吓得在场的文武是面面相觑，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气吞声，谁也不敢言语了。这位少帝刘辩呢，就算让董卓给废了。他前前后后做了四个月的皇上，董卓吩咐把少帝刘辩和他的母后以及唐妃一起押进永安宫，就给囚禁起来。开始啊，还给点饱饭吃，给几件衣服穿，慢慢的饭也不给饱吃了，衣服也不给了。天一凉啊，冻得那少帝刘辩呢直打哆嗦。就这样啊，董卓也放不过他们，后来找了个理由把这娘仨都给害死了，把那何太后由楼上给扔下去摔死了，把那唐妃呀用白绸子给勒死了，那少帝刘辩呢就叫那李儒啊揪着耳朵用一杯毒药酒给灌死了，灌的是七窍流血，杀死娘几个之后就把他们埋在了荒郊野外，一代皇帝呀就这么样告终了。从此老贼董卓是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但带剑进宫，而且是夜宿龙床，奸淫宫女，无所不作，无恶不为呀。这年时风早春，老贼董卓来了兴致了，干什么呀？他要亲统500铁甲军到城外边去行为打猎。当老贼率领着这些人马走到阳城附近，他在马上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声，董卓勒住缰绳，举目远望，这是怎么回事？哎呦，这前面怎么这么热闹啊，人山人海。他赶忙派人过去打听，一问这才明白，感情阳城这地方有个风俗，每逢到春二月啊，四乡八镇的黎民百姓就都到这儿来聚齐，搞一次祭祀。祭祀是干什么呀？就是祭神的那么个意思吧。嚯，可热闹了。到了这天呢，男女老少是整衣相庆啊，无论是谁都得穿上新衣服，男的都得衣冠整洁，那些妇女呢都是光梳头净洗脸儿。百姓们的意思就是主告上苍，求得今年呢能有个好收成吧。董卓一听这才明白，哦，原来如此啊。老贼董卓在马上传了一道令，把这个场地给我包围起来，这些黎民百姓一个不饶，都要给我斩尽杀绝。哇， 500铁甲就你一个大破了圈就把这祭祀场给包围了，当时是刀枪并举哟，哎呀，像修瓜切菜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只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董卓在马上一看，呼呼，好不痛快。他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铁甲军是任意行抢，干什么都行啊，我今儿不是领着你们出来玩来了吗，咱们就玩个痛快。他手下的这群铁甲军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不但杀人，而且放火带抢东西，把抢来的那些财物和妇女呀，还有斩掉的那些人头全都装在车上了，车头连车尾，车尾接车头啊，一望几十里。董卓让长德胜古回京，说这次我打了胜仗了，回到京师来把那黎民百姓给吓得是东藏西躲呀。原来这座京城多热闹来着，现在让董卓给闹的是路尽人稀呀，鸡犬不宁。朝中那些忧国忧民的文武大臣呢，是寝食不宁，坐卧不安呐。在这些文武中有一人姓王名允，此人官拜司徒。要说这司徒这官职不小了，比丞相稍小点，可是王司徒不行啊，尽管职位高，他两手空空，无权无力。他恨董卓恨得牙长四尺，但是也束手无策。这天忽然王允司徒接到一封书信，他把这信打开一看呢，这位王司徒更愁了，怎么回事呢？这信谁来的？是袁绍袁本初给他来的信。袁绍在信中让王司徒想方设法把国贼董卓杀了，我给你做接应。怎么王司徒见了这封信倒越发的发愁了呢？王司徒早想杀董卓，可是无从下手啊，董卓的这势力太大，这可怎么办？想来想去呀，想了一个办法，他假作半兽，把他那些知心的文武大臣给请到府中来了，让到了密室，酒宴也摆好了。王司徒把酒杯往起这么一端，还没等喝这酒，眼泪下来。在座的文武都愣了，大人今日半寿是个喜日子，因何落泪？唉，司徒王允长叹一声，不瞒列位大人，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我把列位大人请到家中来是为了汉室的安危。说如今老贼董卓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在朝中横行霸道，我们这些人刀食汉禄多年呢，我们都是汉室的股肱之臣呢，难道就看着老贼这样任意横行吗？今天我把列位大人请至此处，是共商除贼之策呀，你们给我想个办法。众文武一听这几句话都哭了，整个席间是悲悲切切，一筹莫展呐。杀董卓那是说着玩的，谁也想不出个良策来。大伙不是都哭吗？单独有一个人是鼓掌大笑，一边拍着巴掌一边乐，哈哈哈哈。列位大人，你们这么哭管什么用？你们就是从今晚哭到明朝，又明朝又哭到夜晚，难道能把国贼董卓哭死不成？哎呦，大伙一听这是谁呀？这话说的有理呀。当时所有在座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人的身上，只见此人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位姓曹，名操，字孟德呀， 乃是沛国谯郡人士，他原来不姓曹，复姓夏侯，是因为后来过分给姓曹的了。这曹操啊，也是镇压黄巾起义所起家的，现在呢官拜骁骑校尉。他这一乐呀，把王允给乐火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孟德，你这算何意？你家祖宗也是时汉朝俸禄的，今日不思报国，反倒大笑我等，你这做得对吗？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司徒大人，您不必动怒，我不是笑别的，我是笑列位大人怎么就会没有除国贼之策呢。 哦，王允一听，孟德呀，你笑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难道你有灭贼之计吗？ 曹操冷笑一声，操随不才，我愿斩董卓之首级，高悬国门，以谢天下。哎呀呀，王司徒一听这句话，赶忙绕过桌案，给曹操深施一礼呀，不知孟德有何高见。司徒大人，你随我来。说着曹操站起来，拉着王司徒就进了内室。这儿说话更方便，曹操低声告诉司徒啊，说近日来我孟德是屈身侍董啊，我就想乘奸而图之，我现在就在董卓的身边，我想找个机会就把他杀了。我孟德听说大人您有一口镇宅七宝刀，这口刀是削铁如泥呀、啊。大人您能不能把这刀借给我孟德一用？我在相府的时间比较长，找个机会我就把逆贼董卓杀了，杀他之后，那么我给他抵了命呢，我也随死无恨。王司徒听到这儿，连连给曹操施礼，孟德功成乃天下之幸啊。说着司徒亲自给曹操满了一杯酒，孟德把酒接过来说啊，往地上这么一泼，这什么意思？这就算表示决心了，也就算个誓言吧。王司徒把刀递给了孟德，孟德接过宝刀来藏在身边，然后司徒和孟德又回到酒席宴前，陪着文武饮酒。文武也不知道王司徒和曹操说了些什么，大家也不好追问，这顿酒只喝到午夜方散。第二天一大早，曹操暗藏着宝刀就奔相府来了。原来呀，曹操是京师里边的一个点军校尉，董卓专权之后他挺喜欢曹操，就把他给要到相府来了，让他做了骁骑校尉了。他一到府门这儿，门前的军校都认识，哎呦，曹校尉您来了，相国正找您呢。哦，曹操心想，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相国安在？丞相在哪儿呢？就在锦阁之中，您快去看看吧。好，我马上去见。曹操说着就奔锦阁来了，走到门口这儿，他打了愣神。曹操心想，是老贼一个人在屋里呀、啊、还是吕布陪着他呢？要有吕布在场，那这行刺的事可就不大好办呢。想到这儿，曹操用手一挑帘笼进来了。他进门一看，嘿嘿，果然吕布在那儿坐着呢。曹操心里就咯噔一下子，赶忙上前施礼吧。孟德参见相国。董卓正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呢，感情这全国各地的本章来了得先到他这儿，他得先看。嗯，罢了，孟德， 今日因何来迟？说着话，董卓上下打量曹操两眼，曹操这心里蹦蹦直跳，心说怎么着，我怎么来晚了？哼，曹操心想，昨晚上我在王司徒家里喝酒来着，哪能告诉你呀，只得撒个谎，启禀恩相，是我猛得的马病。哦，董卓一听点了点头，那为什么不早说呢？猛得，西凉给老夫送来百骑骏马，给我送来100匹好马。奉先呐，你赶快去给曹将军挑选一匹。 是， 孩儿遵命。吕布说着一挺身出去了。嘿，曹操一想，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啊。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地把那右手就伸到怀里去了。此时老贼董卓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啊，他有点看累了，想躺下歇会儿。只见老贼董卓这么一摘位身子，哦呼，这家伙体大深沉呢，往那儿一倒啊，像倒了半截影壁墙似的，他脸冲里躺那儿了。曹操一看，太好了，真是天助我成功啊。他那手已经摸着这刀把了，可是曹操这时候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呢？他知道老贼董卓履历过人呐，我这一刀刺下去，要不刺到致命处，他死不了，他死不了，我可完了。刚想到这儿，董卓正好叫他，蒙德，哦，恩相。吓得曹操赶快把抓着刀把那手松开，你一旁坐下。哦，谢坐。曹操往后退了一步，哦，感情老贼跟我客气，让我坐在这儿陪他说话，我哪有功夫陪你呀？我下手吧。曹操想到这儿，二次把手伸到怀中，抓住七宝刀刀把，悄悄地一摁这崩簧，哧楞的一下，寒光一闪，宝刀出鞘。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孟德暗藏着七宝刀来到相府，要刺杀逆贼董卓，苦有下手的机会。正好董卓让吕布去给他挑马去了。这时候董卓看这个本章时间一长啊，他也有点累了，因为董卓这个身体特别肥胖，他要躺下养养神。当他倒在床上的时候，孟德一看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活该呀、老贼今日废命，还不下手更待何时。他很快的就把宝刀抽出来，往前这么一近身，董卓躺在那儿没睡，他微合着双睛养神呢。就在孟德拔刀这一刹那，董卓看见了。他怎么看见的？他这床里边吊着一面镜子，他看这镜子里边亮光这么一闪，曹操手里头攥着把刀。董卓一回身，孟德，你要干什么？就在这时候，吕布牵着马已经走到了门前，这可怎么办？曹操这刀还鞘还不了了，行刺也不行了。曹操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他单腿打圈跪倒在床前。恩相，孟德有宝刀一口，今日特地前来赠与恩相。说着他双手把这宝刀是捧过了头顶。哦，哎呀，董卓一见这刀是眉开眼笑，感情董卓呀有收藏之癖，见好东西他就爱，他就想归他。他一看这刀赶快接过来了，接到手里一瞅，哎呀呀，确实是不同寻常。这七宝刀啊，刀长一尺二寸，上嵌七颗明珠，七分珠子八分倒啊。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盘、刀肚上，而且珠分七色，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呢、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当晚上特别没有灯光的时候，是珠橙各色。这口刀叫七宝刀，七宝刀光闪闪，风霜犀利惊人胆，明珠一宝相造成，下海可把蛟龙斩，真可谓世间奇珍。哎，好刀，好刀啊！董卓连夸好刀。就在他夸刀这时候，曹操悬着的这颗心慢慢的放下去了，一股冷汗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他随手把刀鞘子也递过去，这时候吕布就进来了。相父，我把马已选好。哦，孟德，来来来，老夫陪你去看马。董卓打床上下来，拉着曹操从屋里出来，一看吕布这时候把马已经拴在了明柱上，这匹马是一匹粉定伯龙驹。 这马是蹄跳跑嚎，昏昏乱叫。 孟泽，此马可谓良驹，你看这马怎么样？ 曹操现在哪有心思看马呀，他恨不得擂生双翅立刻飞出相府，此处险地不可久居呀。曹操就觉得那吕布用眼睛总学磨他，而且那个眼神挺可怕，他偷眼这么一看，可不是吕布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孟泽刚放下的那颗心本的一下又低了起来了，所以董卓说些什么他都没听见，他信口说了两句：好马好马，但不知此马脚力如何。 哎，孟泽可以跨马一游，如不中意再选一匹又奈何方。 多谢恩相，曹操心说我就等这句话呢，我赶快走吧。他飞身跳上马去，啪啪两鞭子，这马咣咣撂了两个蹶子，没动地方，马缰绳在柱子上拴着呢。董卓乐了，哇，这真是大将皆爱骏马，孟德亦然。恩相见笑了。曹操把缰绳解开，一拨马头，哇！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出神儿。 冯仙，你在想些什么？ 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自甚？ 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 怎么，奉先你在想？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呢？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那个时候他献刀呢？董卓点了点头。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 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 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 几个人一块进了屋了，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哦，要是这么说，他很可能是行刺，怎见得呢？主公您想啊，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 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 董卓这气可大了，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 奉先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 且慢，李儒给拦住了。 主公不要如此， 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问一问。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之嫌。 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 您应该用严刑拷问， 追出同谋。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 是。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这几个狱卒还纳闷呢，哎，我说啊，李先生怎么让咱们去找曹将军去？咱们是管抓人的官人呢。嗨，让你找就找呗，咱们跟曹将军也很熟。 对， 几个人来的寓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 啊， 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门领官说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 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 哦， 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 董卓呀气的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献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献，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怎么还敢往前凑啊？他是拨马就走啊，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店家可有清静所在？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杂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都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哈哈哈哈，啊，正是此人呐！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列位公差，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生意的。你姓什么？我父姓黄甫。 什么？姓黄甫？ 胡说！你姓曹，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 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儿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嗯，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而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哎，孟德心想，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子名谁。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 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然后县令是重赏了那个店小二， 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天交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孟德进来这么一瞅，这不像是升堂的样子。大人在这儿一坐，身边就站着那么三两个人，这倒是挺肃静。县令一看把曹操带来了，我来问你，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皇府商人？你要从实招来。小人确姓皇甫。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县令这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的，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哎，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哎，孟德公，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嘿嘿，燕小安知，鸿鹄志在。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你就把我打入木龙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的门外去看一看，看四处无人，他这才回来，伸手给孟德松了绑，让孟德坐下。明公啊，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这儿的县令，可并非俗吏，久有报国之心，因未遇其主，斩容身于此。明公在朝，高官厚禄，坐享荣华，何苦自寻横祸？哎，大人啊，大丈夫如果不想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只知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和天上飞的鸟，地下跑的骡马有什么区别？我曹操在董卓手下做官，我是为了找个机会，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不瞒大人你说，孟德想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矫诏讨董贼，灭贼除汉。几句话呀，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大人你过奖了，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某姓陈，明公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孟德公啊，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哎呀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愿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妆换一换。哦，公台想得周到，陈公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儿叫中牟县。 他们打马扬鞭，饥餐合饮，小行夜宿。这天来到城高地带，两匹马并辔而行，正往前走着呢，忽听脑后传来一阵串铃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紧跟着有人喊：“ 哦，前面可是孟德曹操！”呀， 曹操大吃一惊啊，把陈公也给吓了一跳，心说这儿怎么有人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儿，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洁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催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吁，老汉从坐骑上下来了。 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 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蹬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之乡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会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中牟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早已分身碎骨了。伯奢老汉听到这事儿，哎呀呀，恩公情上，受老汉一拜。公台赶忙给拦住了：老人家，这我怎么敢当呢？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伯奢老汉一看，二位，天色已晚，不要走了吧，前面不远就是老汉的草舍，到我这儿歇息一夜，明日登城如何呀？这个陈公打了个尘儿，他看了看伯奢老汉，慈眉善目，不会有什么歹意，只是不知道明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公台呀，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就宜明公。伯奢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那怎么敢当，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擦脸漱口喝茶。伯奢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位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伯奢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 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哈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哦，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公台，你可曾听见？陈公一愣，明公，我听见什么呀？哎，后院有刀战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 哎，明公诧异，陈公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 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 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迟。 哎，曹操一听，那哪行，等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 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天闪开了。他把陈公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奢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公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捆着一口猪。 哎呀呀， 陈公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呢，哎呦，感情人家伯奢老汉是杀猪待客呀， 这可怎么办？ 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言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公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公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伯奢老汉了，打酒回来了。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 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 哎，伯奢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公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冲着伯奢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了，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公看他伯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 我和伯父有句话讲。陈公就明白了，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 哎，休得多言，伯父慢走。伯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奢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公气坏了，气得公台直哆嗦。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 嘿嘿，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 说完了他带着陈公就走啊， 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奢一家，越可恨呢。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宫这后悔哟，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啊？怎么办呢？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混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哦，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殿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跃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哎呦， 曹孟德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呀、啊、这气派可大了，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呢，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胡作非为，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董卓怕他造反呢，封他个渤海太守，袁绍手下有人马呀，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啊。第一路诸侯来的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禹州刺史孔休，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督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 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 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啊！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七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得远处守得莲蓬，这么一看无边无厌。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 啊。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了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7分5色，红黄蓝白黑， 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月。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月呢，斧子出尖叫月。光有这月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月。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原本出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啊，就是汉室不幸，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呐、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咱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咱孙坚啪一挑于大伟，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不得，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吧，我是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矣。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倒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 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倍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逼人之寒，夺人耳目。刀上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五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唠唠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来，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呀？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大家好，小戴啊，哎，今天可都是家里人。 大喜的日子， 哎，分开拜年，叫点好听的， 那没问题。 先给所有的女同胞拜拜年， 那我就在这儿给各位女同胞们拜个年。姐姐们，您好。 来，再给我们的男同胞们拜拜年。 再给各位男士拜个年。姐夫们，你们好。 你上这儿配对来了？ 这今天都是娘家人，这大喜的日子。 小戴，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姜昆啊，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好，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了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我们楼上 啊， 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哦，老刘头 跟我说过 啊， 来，小伙子， 哦， 我来谈谈爱情。 您谈谈，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爱情是什么呀？ 爱情就是一盆面。 面？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 哦， 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生活是什么呀？ 生活就是一张饼。 饼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 哦， 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婚姻是什么呀？ 婚姻就是一锅粥。 粥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 哦， 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老婆是什么呀？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 哦，

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生气单纯的就唯独损伤肝，不是肝主怒吗？啊，怒伤肝吗？这大家都知道，大家就不知道这个气啊，生了气以后它影响的是全身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营养脾。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吃半截饭，无缘无故的遭一顿骂，劈头盖脸的劈痛，你马上感觉是什么？吃下的东西就像拽在这个胸口一样，下不去了，你再嚼再往下咽，咽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肝影响了什么呢？脾胃，这个明白了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吃饭前、吃饭中、吃饭后，一定要高高兴兴，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谈。在吃饭的啊中间，在吃饭的稍前一点，吃饭的稍后别倒胃口啊。所以有问题不怕谈，在什么时候谈啊，以什么心情啊，以什么心气，以什么方式来谈，什么事要讲点嘛，讲点方式方法。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在临床上太多见了。我也最近发现一些年来吧，长期的紧张会影响脾的运化，将来紧张综合症大有发展势头，因此将来患紧张综合症的人会越来越多啊。社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会出现新的矛盾，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就是因为发展太快了，每天都有发明，每天都有创造，谁不想呢做出点成就来，因此是吧，压力非常大，竞争性非常强啊，哎，所以非常的紧张啊。我们曾经说了，这个紧张会抑制什么？抑制我们身体的分泌啊。你看看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球比赛，最简单的啊，看那个球比赛发现什么了？最后口干。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谈过，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和观察啊，总结出来那么一点啊。这一点总结出了一点，就给大家奉献，提示大家，告诉大家，长期的处于紧张啊，你的脾的功能肯定受到影响啊。再补充一点，久坐久卧对脾运化非常不好。这个人呢，前面我们提了，哎呀，过劳啊伤脾啊，人过安逸了啊，太安逸了，不动老躺着，那认为是个福。久立啊，久立伤什么？久立伤骨。久行呢，久行伤筋。久卧呢，伤肉啊，脾主肌肉是吧？所以这里边提示什么？就上了年纪要动，生命在于运动，这回跟这个脾又结合起来了，过去讲的。所以坐着的人，不管你是坐电视机前面，还是坐牌桌前边，还是坐你的啊电脑是吧，工作前前两小时就需要一换体位和放松啊。有的人一玩牌啊就是一宿，结果一猫腰失牌死掉了啊。这样的常坐损伤身体危害性，随着生活条件太好了，这样的现象屡屡出现。所以我就让这些血淋淋的例子告诉大家，久坐对两小时，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啊，就是离退休的啊，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很多呀，我们方方面面都替他们想到了。因为得一个健康啊，不是简单的是吧，你要方方面面的都要观察到。所以你的吃喝啊，喝拉撒睡啊，言行啊，举止啊，行动坐卧呀，都得要符合身体的生理规律，这才叫养生。什么叫养生啊？说了半天养生都不明白什么叫养生，就养护呵护啊。大家把这些啊伤脾的常见的一些啊原因呢，一定要呢杜绝。首先啊，我们知道了不伤肾啊，那脾呢很重要啊，啊为后天之本呢啊，我们不伤了，那么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啊，脾主运化水谷精微的功能，哎，它就能正常。再加上基础呢，去很好的去呵护啊，啊，脾喜什么呀？然后呢，我们去脾主生啊， 起灶，那我们如何给它创造一个外部的和内部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啊，希望大家呢要认真的啊，我们进行讨论，而且呢，我给咱们一些啊这个的老朋友啊，特别是呢啊有关讲脾的，我们进行了收集整理。既然脾重要嘛，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三法一直很抓什么啊，抓根本。所以脚是人之根，肾是人之本，啊，脾胃是后天之本，啊，这些都是我们啊养生保健、预防康复、延年益寿的根本，非常重要。这个我们继续啊，把这个收集起来，到每一年的啊这个季节，我们就拿出来，一年四季啊，我们都把它过得健康了，顺其自然了，那么我们身体呢会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再加上啊有这个传统的作为基础啊，不去上升啊，所以这时候呢应该吃些清淡的啊，把体内的啊湿啊利一利啊，把热清一清，因为这是呢一年四季它的气候呢规律啊，这种规律呢我们应该作为每一个人啊，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生活，应该了解每一季的特点，啊，在每一季应该注意什么。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结合着前两天的这个暑湿，这一季啊，通脾啊，通脾，然后脾呢作为这个五脏嘛，啊，中医特别注重，可能大家了解的不多啊，但是我们把呢临床的一些症状啊给大家一说。啊，有这个症状的哦，这是脾不好，啊，出现许多身体不适，啊，我们很多人不是学医的，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你不清楚啊，啊，你谈不上啊，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调养啊，谈不上，啊，你连，是吧？哎，你连病根都没找到，啊，你看我们说起来了啊，这临床的多少，是吧？我没说太细，我就犯你。啊，泛指了一些呢常见的啊症状 A 啊，让大家知道哦，这是脾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前两天也跟大家说了，哎，从头上我们说了，而且呢，从这个脾啊运化水湿，从水脑积水呀，这个我们都跟大家说了，是吧？积液呀，盆腔积液呀，心包积液呀。啊，这些都跟大家说了，脾主啊运化水湿啊，这些出现了肿，这的呢都是与脾有关系，哎，大家要知道明白了。稀的呢我们叫呢啊叫饮，水肿，那么稠的呢叫痰，那么下来我们接着什么呢，接着说一说呀，就是这脾主升啊，胃呢应该主降啊，脾胃呢是一脏一腑啊，那么说如果你脾气不生啊，会发生哪些疾病，很多都是临床特别常见的啊，但是大家呢说胃的很多，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他的脾的事儿啊，这一点我给大家说过啊，我今天再重复一遍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胃下垂，那么现在医学就是认为呢是胃的事儿，是不是啊，但是中医解释不单纯是胃的事儿，啊，重点是中气不足，脾的事儿，脾气不生了，啊，中气不足了，不一样吧？所以那这中医的，啊，临床的治疗呢，哎，这个胃下垂就好得快了，呵呵，啊，你表现在胃，但是呢根儿不一定是在胃。那么除了胃下垂呢，啊，我们认为脾气主升，那么与许多不单纯。胃下垂是脾的原因，实际上其他的内脏器官的下垂啊，我们认为都和脾有关系。那么临床上有哪些还有下垂的呢？不少啊。那么除了胃下垂呢，还有肾下垂的，还有子宫下垂的啊。子宫下垂的是少了啊，过去呢中国妇女生育子女比较多啊，多了呢还得啊生完孩子还得马上干活啊，这样造成呢啊子宫下垂的比较多见啊，现在养月子养的可淤地了，不是婆婆伺候啊，就是啊娘家妈妈啊，娘家妈最亲呢，一般这情况很少了啊， 这个子宫下垂啊，但是呢临床上仍然有啊，仍然有。嗯，还有除了这个胃下垂、肾下垂、子宫下垂还有什么呢？啊，脱肛，哎，脱肛也是，包括还有一些呢什么呢，疝气。所以这些呢没有人跟我们这个脾啊联系起来啊，没有，是吧？所以我们把这些呢通过啊讲脾呢啊，我们现在要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嘛。因为中医呢它是从实践当中的啊总结，哎，发现发展，是吧，总结提高啊，把它呢上升到啊理论规范，那是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它呢从实际当中啊发展起来的啊，它不是现代医学，是从化验室出来的，所以它呢能够贴近实际啊，贴近实际啊。不过我觉得呢各有各的优势，我们应该呢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呢，这是这个脾气不生啊引起的内脏和器官啊，像这类的病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呢过劳，不要沾凉啊。我们不就不啊一一再说了，什么做凉地啊，这不要，是吧？还有呢不要吃过凉的啊，我们说了是吧，脾呀主运化水湿，是吧，它得通过这个阳啊，啊阳为呢五脏六腑的一个动力啊，哎，所以这个呢是吧，寒凉呢会伤阳啊，哎，翻过来对我们的这个脾呢的运化动力就不足了，哎，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做凉地，不要吃凉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不要过劳啊。你像很多人问啊，疝气应该注意什么，脱肛应该注意什么啊，不要做憋气的动作啊，包括胃下垂啊、肾下垂、子宫下垂，别做憋气。什么叫憋气啊，我搬东西那不就憋气了吗，是不是？哎，要注意这个。那么除了这个呢，胃下垂还要注意呢，一次不要吃的太多了啊，哎，不要吃太多了啊，吃完以后呢不要做剧烈活动啊，如果胃下垂的厉害呢，吃完饭稍微躺一会儿啊，躺个十分钟八分钟。人家吃三顿饭呢你可以吃四顿啊，严重的吃五顿啊，一次量啊，绝不要吃多了。这是我们结合着这个脾和临床常见病，哎，又叙述给大家说说啊。从哪块说呢？就是脾主生，哎，这块说的。所以这个运化这俩字呢，哎，再给大家讲一讲，是吧？什么叫运？什么叫化？哎，把这个弄清楚了。比如说运，啊，当运载的讲，啊，化呢是化生。哎，变化化生，哎，是这样的，是吧？你比如说呢，把这个水，是吧？水液代谢排下去，啊，那么说呢，我们脾，啊，有它的功能，啊，啊，但是呢，反过来讲呢，啊，它这五脏六腑是一个组合，哎，相互之间还有一个配合呢，哎，它要借助什么呢？人的阳气啊，是吧？哎，这方面是吧，哎，从大小便排出啊，肾四二便的吗，是不是？哎，是这种情况啊。那么化呢啊，运化水谷精微，哎，就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啊，它转化成啊，变化成什么人的一个需求，哎，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啊，四肢百骸各个器官呢啊，它有要有不断的营养和能量供给，以维持它的，是吧，正常的功能。哎，这个运化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呢啊解释，是吧？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喂，你好。哎，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李老师好。 哎， 李老师。 哎， 我跟我们家老伴儿，我们俩生的。 哎， 因为那什么，他刚上他也是不好了，腰也不好，腿也不好。 嗯 嗯，完了呢，血压也不好。 哦， 我呢也是颈椎不好。 嗯， 心脏也那什么，做了一回手术搭桥。 哦， 搭桥以后完了得，由医院刚出来就喝咱们那个啥。 哎呀，太好了。 嗯，一直就喝，拿那酒搓，往那腿上抹。 嗯， 抹完以后，这腿这口子哈， 一点现在到现在看不出来了。 哦， 到现在一天喝四袋。 哎，这个做的 挺好。一直就是喝四袋。 怎么样？您手术做完了以后恢复怎么样？ 哎呦，恢复挺好的。 你看看， 现在这脸色也特好了。 手术后必喝。 对。 是不是？ 对。 这实践证明，这个必喝真是有必要喝呀。 真是必喝。 嗯， 这是真好。 你恢复的也快，恢复的也好。 对。 嗯， 刚一开始是不敢动嘛。 哦。 不敢使劲儿，不敢动。现在您说上哪儿都敢去。 嚯。 上哪儿都敢去，而且您知怎么吗？ 嗯。 这浑身哈老有劲儿。 哦。 好动。 哎。 特别好 动。这词儿用的好，好动。 啊。 老年人一般都不好动。 现在是好动，您说上哪儿上哪儿都敢去，这腿抬腿就走，就那样。 嗯， 这心脏也那什么也没事儿了。 啊，也没有症状表现了。 也没症状表现了。 嗯， 那什么那个，那什么这心脏吧哈。 嗯。 现在是没事儿就做那个心脏点。 对。 啊、嗯，这晚上天天咱们不推完肚子吗？ 啊。 晚上推完肚子，我得天天得做这心脏点。 哦。 大鱼际、小鱼际，天天做。 嘿、 哦。每天晚上得做。 哦。 这做完了，完了得把这心脏这个局部这胸前这心局部这哈。 嗯。 喷上酒。 嗯。 拿手揉揉它。 对。 揉揉完了得，这就睡觉了。 哦。 这晚上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有时候那天睡到七点了。 快了，过则了有点。 过得了。不知道几点了睡的，原来是睡不着觉，这一宿啊、 嗯、 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 哎呦不行， 现在不行，现在睡得好，现在一睁眼、 嗯、 七点，有时候五六点钟。 嗯嗯，让你的心脏多好啊、 嗯、对， 得到充分休息了。 对。 嗯， 他的血不就有氧吗？ 对， 含氧吗？ 嗯 嗯，就这样 挺好。 嗯，再说我们家老伴儿吧。 嗯， 我们家老伴儿他就是，他腰也好点儿。 嗯， 好点儿，现在就是腿老没劲儿。 哦， 俩腿没劲儿。您说他疼吧，他也不疼。 嗯。 你说他酸吧，他也不酸。 嗯。 就是俩腿没有劲儿。 对。 我就给他使的红花、生筋草还有透骨草。 嗯。 给他加的盐。 嗯。 天天让他泡。 他这个根儿啊在腰上了啊、 嗯、在腰上哈。 对，我说了多少次了啊。 哎呀，我天天给他拿酒、 嗯、 给他刮刮他。 哎， 刮完了有时候拿手给他搓搓。 对， 搓搓，有时候把那磁宝给他贴上。 好。 嗯 嗯， 给他贴上，他长得挺舒服的倒是。 嗯，下肢为什么没劲儿？他不是腰椎增生了以后，他压迫了下肢的一些循环， 可能压迫神经了吧。 哎，对了。 嗯。 哎，然后呢，下边的营养供应不上去，他不就没劲儿吗？ 嗯，对。 啊，那中医不讲嘛，腰酸膝软， 嗯、 哎，说的就是肾虚了。 就是肾虚。 哎，所以说呢，夏天呢，就想办法把这个三伏天我们要拔罐子， 是， 等到三伏天拔罐子，把这个督脉给它打通了、 嗯， 是吧？特别是命门，是不是？ 嗯。 把命门呢、啊，肾腧啊，啊、 嗯， 这是它的重点，是吧？ 嗯。 嗯，给打通了督脉。 嗯， 哎，这样的这颈椎啊，这脊椎骨啊，是人的这个顶梁柱啊， 嗯， 是不是？ 嗯， 你必须保持通畅啊， 嗯， 是吧？它上面连着颈椎，连着入脑，是不是？ 嗯， 上脑是上头入脑啊， 嗯， 下肢呢，是吧？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腰不好，造成了腿，人们老是治腿，它根儿哪儿？它根儿腰，因为呢，它增生了，它压迫了。 嗯。 啊，你不解决根儿上，你它能好吗？ 对。 啊，是。 您知那天我给他拔罐子哈。 啊。 我在家给他拔罐子，就拔在那大椎那儿哈。 嗯，对。 拔完那儿都流出血了。 哦。 全都是黑血。 真的好。 那罐子那一圈哈，你也找不着破的地儿。 嗯。 没有破的地儿。 对。 它就由寒木孔里头可能出来的血。 淤血了，那就是。 哎、啊，全都是黑紫血。 久病必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夏天呢要打通督脉，是吧？它的意义啊，大家去琢磨去、 嗯， 是吧？ 嗯， 哎，把它打通了以后，那人舒服多了。 对，那天他嚷那腿不没劲儿吗？ 对， 我给他拿咱们那酒，给他刮腿， 从那尾中那儿开始刮，一直刮到那个脚腕子那地儿， 嗯， 两腿都给他刮了， 对， 他那腿从来没出过汗，后来完了得那天刮完了，他晚上睡觉，他说的又出汗了，我这腿， 那太好了， 啊，他说他那腿出汗了，刮完了他的挺舒服的， 嗯， 他说好舒服，嗯，他说特别舒服， 嗯， 我们老两口是天天晚上是。喝，我说不，我说李老师说了，不喝到99，谁也不许走。 嗯，没错，手挽手共度人生嘛。 嗯， 对不对？谁也不能撇下谁啊。 嗯， 那给他定条约。 嗯， 是吧？ 对。 那身体必须得好。 对。 啊，你不好，有一个病倒了，你另一个人不就得受累吗？ 哎，可不嘛， 一个受罪，一个受累。 一个受累，一个受罪。 对。为什么我们创造了这夫妻按摩法？ 对， 意思啊，不仅仅互相关心，是吧？你给我做，我给你做， 对， 是不是？又增进感情，又增加呢，健康，多好的事儿， 对， 是不是？您上了年纪，您主旋律是什么？就是活得健康，你有健康，你才能有幸福了，是吧？你吃不能吃，喝不能喝，你活多大，你不也受罪吗？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没错，是吧？ 就我闺女呀，我闺女那头发现在是一把一把的掉。 哎呦， 这个有一个多礼拜了 啊， 这头发就一把一把的掉。 哦， 嗯，不知道。 他工作很紧张吗？ 他工作呀， 嗯， 工作还行。 怎么搞的呢？休息不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放松，现在呀、啊、不少啊。 嗯。 不少这个年轻的，是吧？一把一把的掉，有的脱了之后，那个都露了头皮了。 他原来头发挺多的， 对， 就这么一把一把的掉，现在没有多少了。 这个赶紧啊， 少多了， 赶紧泡脚啊！ 赶紧，我让他喝茶呢。 啊，可以方便啊，嗯，先把那个绷着的，他叫什么呢？大脑皮层啊，痉挛。 哦。 哎，一痉挛以后啊， 嗯， 他这血管一痉挛，这个血就上不去了。 哦。 他上不去了，就是营养就缺乏了。 哦。 一缺乏呢，那就像树叶像的。哎，稀里哗啦就掉了。 嗯、 首先要解决是吧？ 嗯、 他这个血管痉挛的问题。 血管痉挛、 啊。所以你泡脚 可以使酒喷喷脑袋，完了再拿梳头干梳头啊。 可以啊，啊，我们干梳头完之后你再喷上去。 哦，干 一会儿你再哎，先梳头。 嗯。 梳完了以后，那头皮就发热了。 嗯。 发热它不就膨胀了吗？ 对。 膨胀你再喷上这吸收的快嘛。 哦哦， 明白这意思吧？ 哦哦， 是不是？ 是 。另外呢，晚上给他镇上那血。 晚上镇上。 哎，他不有磁吗？ 嗯。 啊，磁他不解痉挛吗？ 对。 啊，就行了。 嗯，行。 他主要是现在就是太紧张。 他是不是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压力过大？ 哎，对了。 是吧？ 哎，让他学会放松啊。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引发了日本军部一场什么样的阴谋？ 而是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跨。 狂妄的计划。 从1917年开始，在日谍对中国的渗透中，中日双方进行过怎样的较量？ 土肥圆这只狐狸遇上沈鸿烈这样的老猎人，任他再狡猾也没招。 1931年，日本军部为什么会突然加快了侵华的步伐？档案为您揭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阴谋背后。 中村镇太郎四人被扣留在屯垦军三团团部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又矮又小的土房子，屋里呢只有一个长条桌和一部手摇电话机，当然这电话中村镇太郎是用不了的。在屋外，屯垦军三团还布置了监视哨。突然窗户里的灯灭了，没多久哨兵借着月光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影从窗户里跳了出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在意料之中了，中村镇太郎等人逃跑未遂，又都被抓回了屯垦军三团的办公室。屯垦军三团的士兵问了，说你心里没鬼跑什么呀，肯定有问题，搜。这一搜不要紧，搜出来南部式手枪一把、38式马枪一杆，还有军用望远镜以及测绘杆、图板还有标杆等等。可是这中村镇太郎他也有话，说我是科学家呀，遇到危险怎么办，当然得带枪了。可见仅凭现有的这些证据是无法证实屯垦军三团士兵对于中村镇太郎间谍身份的猜测的。好在三团士兵们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回来。等的人就是他，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与少帅张学良曾是东北讲武堂同窗好友，在得知了三团士兵抓获了可疑的日本间谍之后，关玉衡二话没说，骑上马就往团部的营地赶。马背上的关玉衡眉头紧锁，一路上他半句闲话都没说，他意识到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个日本间谍。而令他预料不到的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会把他一步步地推向风口浪尖。在中国东北屯垦军三团团部的办公室里，关玉衡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中村镇太郎。这个人五短身材，身体强壮，下盘很扎实，隐隐的感觉他是个习武之人。猛然间关玉衡抓住了中村镇太郎的右手，看了这只手，关玉衡的心里有了底。干过活的人都知道，手常用的部位会长出老茧来，而中村镇太郎右手虎口的部位就有一层厚厚的能用刀削的老茧，一看便知这是一只经常使用枪械的手。而再看一看搜缴上来的物品呢，就可以断定中村镇太郎农业土壤专家的身份绝对就是个马甲。然而仅凭这些是不能给中村镇太郎定罪的，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一个间谍。要说是关玉衡也不是一般的人，他17岁参军，27岁跟随着张作霖任警备处处长，身经数十战从未负伤，所以张作霖称他是一员福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关玉衡对于战事和敌人的观察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张作霖也多次表扬他是第一聪明细心的人。既然细心，关玉衡当然也就发现了中村镇太郎等一行人的怪异装束，难道这玄机就在衣服里吗？想着关玉衡就伸手去摸中村镇太郎的衣服，结果手还没有碰到，他就像疯了一样一拳打向关玉衡。中村镇太郎此地无银300两的一拳正好印证了关玉衡的猜测，关玉衡二话不说伸手他就撕开了中村镇太郎的棉服。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看到眼前的这些纸片，关玉衡还是大吃一惊。来看一下当时从中村镇太郎棉服夹层当中 搜出的东西，就是这份桃南昂昂溪渣男屯西方地区兵要地质资料。这份文件现在存放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在这份文件的上方，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资料返还的字样，应该是在1945年的时候，日军没有来得及销毁，被美军所获之后，又对这些文件进行了返还。同时在这份报告里还有一份旅行经过一览表，记录了所有经过的这些地点。举个例子，就拿桃南来说，什么时候呢？九日，天气情况云。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是侦察地的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表上详细的记录了水井分布的地点以及每个水井的深浅程度。日军要是有了这些情报，空中轰炸、井水投毒就算是有了指能，就这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科学家呢？就算是科学怪人也得给拉下马来。到这儿证据确凿，中村镇太郎这四个人就是日本间谍，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探新安屯垦军的军事情况。那么应该如何处置中村镇太郎等人呢？关玉衡觉得这四个人实在是太扎手了，可证据确凿，他还担心什么呢？ 1931年5月，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大伤多人。日本事后反倒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动了一场害人的排华运动。日本政府叫嚣着要对中国人武力制裁，驻东北的关东军更是整装待发，进入临战状态。 日军对于中国的武力进攻此时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中村镇太郎一行人此时出现在新安屯垦区，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放走他们，那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屯垦军的底细已经被日本人全盘的掌握，而且日本人是不会认错的，他们会倒打一耙，说是中国军人无故殴打帝国军官。可要不放中村镇太郎一行呢，日本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很容易把中村等人给要回去，而且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其实关玉衡一直纠结的放与不放，很大原因是来自于他的顶头上司张学良。我这里还有一份电报的复印件，它的发送时间是1931年9月6日，收件人是两位，一位是东北政委会的代主席臧世义，另一位是东北边防公署的参谋长荣臻。电报中是这么说的：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即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巡视，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确，让东北军千万不要给日本人提供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实他在电报中不好意思说的是，惹不起躲得起。但这时中村镇太郎等人撞到了关玉衡的枪口上，躲都躲不起了，怎么办？关玉衡沉默很久，突然拍板决定，在提取完了中村镇太郎等人的口供之后秘密处决。关玉衡心里清楚，对于中村镇太郎无论杀还是放，都会引发关东军挑起事端。现在呢，杀中村镇太郎是肯定的了，但是怎么杀才能掩人耳目呢？杀之前关玉衡还得让中村镇太郎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口供签字画押。中村镇太郎这只秋后的蚂蚱似乎已经觉察到自己死期临近了，他居然想抢屯垦军第三团战士的手枪，双方于是厮打起来。正是这么一厮打，埋下了一个隐患。在厮打的过程当中， 中村镇太郎手腕上的这块三道梁被扯了下来掉在地上，结果被屯垦军第三团的四务长李德宝顺手牵羊了。遗憾的是，这个细节居然没人发现。1931年6月26日午夜，查尔森的后山，中村镇太郎等人被处决。是如何被处决的呢？说法很多，有的说是被枪毙之后埋了，有的说是烧了，还有的说扔河里了。甭管怎么样，对于关玉衡来讲，中村镇太郎等人似乎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关玉衡秘密处决中村镇太郎后，立即向北平东北军司令长张学良做了汇报。张学良知道后又急又怨，他急的是这个事情自己拿不出好的应付方法，怨的是关玉衡的鲁莽。此时张学良是方寸大乱，中村一事一旦被日本人利用，肯定会成为关东军发动战争的借口。张学良就这么怕打仗吗？事实上他不得不怕。1930年9月20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邀请，带领着他的十几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此时东北可谓是国防空虚，张学良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关玉衡接到密令之后，马上下达命令，任何人对于中村一事不得对外泄密，否则军法论处。还记得刚才被李德宝捡走的那块三道梁手表吗？就是这么一块手表捅出了大娄子，它被很多历史学者称之为划开了中华民族最深伤口的利器。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直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义仙的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镇太郎被枪决的事。 就这样，王义仙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直松菊子呢，很快就将自己听到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称呼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他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这张照片中左边那位就是川岛芳子，这也是他少有的着女装的照片了。一贯以中性服装来装扮自己的川岛芳子破例穿上了旗袍，这使得她特有的东方女性的曲线美一览无遗。这位前清哥哥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方便接近此次要面对的对手李德宝。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李德宝的照片，也没有找到关于李德宝外貌的描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德宝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这费心的捯饬就是为了投其所好，另外为了万无一失，川岛芳子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第一次见面是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听到这儿 hold 不住了，撒丫子就奔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川岛芳子就是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镇太郎一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临了还奉上了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亲芳泽和鸦片子。川岛芳子一看 正是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既然当票已经到手，李德宝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所以他也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完成任务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看着眼前的当票，土肥原贤二喜出望外。土肥原贤二认定中村镇太郎已经被处死，接下来他要炒作。 八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圣经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镇太郎已被张学良部队处死的消息。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土肥原贤二在没有见到中村镇太郎尸首的前提下，就言之凿凿地说他已经死了。而日本媒体呢，也是不约而同地把中村镇太郎一行四人的间谍罪行隐去了。土肥原贤二和日本媒体非常默契地只说结果不提起因，因为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此时日本国内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必须紧紧地抓住中村镇太郎失踪这一事件，以改变国内的局面。 1931年的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国内民众对日本经济危机十分不满。天皇如何才能救日本？天皇似乎没有好办法，但日本军部有。日本军部认为，这些不满情绪需要通过采取对外侵略来转移日本民众的视线。更重要的是，1931年苏联正搞第一个5年计划，很难在国外使用武力。美国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英国也无力东顾，而中国东北军主力已入关，关外兵力空虚，蒋介石忙于剿共，必然不敢出兵抵抗关东军。此时在日本军部的眼中，正是占领满蒙的最佳时机。 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日本侨民还有日本的国内一些民众很快就被煽动了起来。有人扬言一定要为中村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这个时候的沈阳城就像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但此刻少帅张学良却在沈阳缺席了。1931年5月，张学良由英籍顾问威廉·亨利·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此时的他才31岁，但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也许是天意如此，正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患上了伤寒，发烧多日，只得是住院治疗。也正是因为生这场病，使得张学良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沈阳，这恐怕连张学良本人也没有想到吧。日本人的意图，在北京养病的张学良心里非常清楚，他明白应该给这个炸药桶降降温了。在1931年的9月4日，张学良给留守沈阳的官员们发去了一封电报，一起来看一下。电报中是这么说的：接汤尔河电，沿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为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以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惜，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与负责人以严重之处置。首先，张学良表明现在事实不清，还在调查当中，并不是日方所说的有意推诿。其次，张学良为了说服日本人，他做出了一个不愿意但是又不得不做的决定。电报中就在这里，